讲嘢一样系高收入。 我哋讲到高铁，不如下一节再 下一节再讲啦。 好， 加速阵。 好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